说你的话 是来从军哟， 来报国，当兵的盼兵落雪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得这党强。愿天下都快乐。